第32集，屠杀的开始。拉文凯斯所在的黑鸦堡垒在整个暗夜精灵王国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其地位仅次于皇宫。当年暗夜精灵与矮人爆发战争，暗夜精灵们正是靠着黑鸦堡垒的力量才扭转了战局，因此拉文凯斯家族也颇受王室的青睐，得以和王族通婚。如果说真有什么人能让那些效忠于艾萨拉女王的上层精灵心怀妒忌的话，一定就是居住在这黑鸦堡垒中的拉文凯斯家族成员。这座堡垒只有顶层一排窗户，若想进去只能穿过位于山脚下的一扇铁门，坚固的铁门平日里紧紧关闭，并有重兵把守，只有不自量力的蠢货才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闯入。此时为了迎接拉文凯斯领主的归来，铁门早已打开，与他一同进入的还有跟在他身后的那三名囚犯，其中一名对黑鸦堡垒深有了解，此时越发惶恐不安。马法里奥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走进这处黑暗的堡垒，尤其是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他更是没有想到过令自己来这里的竟然是他的双胞胎弟弟。在前往堡垒的途中，他听说了伊利丹的近况，弟弟突然跟拉文凯斯领主扯到了一起，致使他侦测到了罗宁的法术。在伊利丹的帮助下，拉文凯斯派出大股兵力一举抓获了所有入侵者。拉文凯斯抓住布洛克斯之后高兴极了，但他似乎却想不明白伊利丹的哥哥为何也会在这里。在大厅里，五个角落的高处分别摆放着闪闪发亮的翠绿色水晶，借着水晶的光芒，拉文凯斯逐一检视着他的猎物。他蹲坐在一把用跟堡垒相同的石料打造成的座椅上，座椅本就置于石砌高台之上，能让拉文凯斯高高在上地看着下方的三人。大厅的墙边站满了装备精良的士兵，还有一些围在马法里奥和另外两人身旁。拉文凯斯两侧站着他麾下的高级军官，每个人的臂弯中都夹着头盔，伊利丹站在他的右边。除了这些人之外，在场的还有两位军衔颇高的月之守卫，他们来得较晚，在指挥官把囚犯们带到黑鸦堡垒大门时才迟迟赶到。月之守卫也侦测到了罗宁的魔法，可他们的间谍却没能赶在拉文凯斯的骑兵队行动之前送来消息。月之守卫对拉文凯斯领主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对伊利丹的出现更是带有明显的不悦。他们向来认为伊利丹是一位不入流的施法者，他们当中地位较高的一位拉图修斯走上前： 恕我再说一次，拉文凯斯大人，我要求您把这些外来者移交给我们，进行适当讯问。 月之守卫，你们已经弄丢过那畜生一次，现在既然他落到了我的手里，事情反倒好办多了。现在是三个人，我感觉情况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伊利丹，我想先听听你怎么说。 是的，大人，这个人是我的哥哥。 这已经一目了然。我听说过你，小子，就像我听说过你的弟弟一样。你叫马法里奥，对吧？ 没错，大人。 是你救了这怪物？ 是我。 你有合理的理由为自己十恶不赦的恶行开脱吗？ 您未必会相信我的话，大人。 那可不一定，我相信的事情多着呢，年轻人。但你不能有半句谎话，能做到吗？ 好的，大人。 于是马法里奥便给他们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追随塞纳留斯学习德鲁伊之道，话一出口就引得他们怀疑地挑了挑眉。 然后他又解释了反复出现的梦境，以及塞纳留斯是怎么引领他走进了潜意识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马法里奥向他们提及了将他带到心爱萨利的那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以及他是如何进入艾萨拉女王宫殿的经过。他描述着永恒之井，回想着宫殿中的法师们是如何搅动井中的力量，对拉文凯斯领主、预知守卫、在场的所有人形容着他所看见的那座高塔，还有他所感应到的塔中的活动。他只故意将一件事省去未提，但听者很容易就从他的讲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动荡的主使者恐怕就是艾萨拉女王本人。拉文凯斯领主听完未予置评，转头看向月之守卫： 你们的组织有没有发现类似的扰动？ 永恒之井近来确实比以往更不稳定，应该是有人滥用的缘故。我们还没有在新艾萨利中发现任何如他所说的活动，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之词实在是…… 的确很令人难以置信。伊利丹，你对你哥哥说的话有什么看法？ 他从来都不是会幻想的那种人，大人。至于他说的是否属实，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排除是萨维斯顾问和上层精灵在女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作主张。他们仿佛把女王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容许任何人接近。 是的，很有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等这里的事情解决后，我会给组织的领导者带个话，他们将严密监视上层精灵的行动。 那自然好。假设你说的话基本都是实情，那能解释你的一部分举动。可你为什么会放走这名犯下重罪的囚犯？ 这个问题也许由我回答更合适。 说吧。 我住的地方与这个绿皮肤兽人的领地相距不远，我们那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魔法异象，双方部族分别派出我和布洛克斯先去调查，结果我们分别发现了他，之后就被强行吸进了漩涡，落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 你说的这些跟马法里奥有什么关系？ 他和我一样，都认为这异象是由刚刚提到的法术引起的。 如果真是如此，倒是值得警惕。可这绿皮肤的畜生也不像是会被派来调查魔法或是巫术之源的人。 大酋长命令我去的，我当然是奉命行事。 我不了解兽人那边的情形，不过我在这方面非常在行。 也许我是老了，但却愿意相信他们说的话。 我们不愿过早下结论，不能光凭直觉决定是否要听信如此重要的情报，需要先进行内部审讯。 哼，我有说过不进行吗？来人。现在我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位新法师有多忠心。伊利丹，我们必须确定他们的话是真是假。不管你有多不愿意，我还是希望你能向我们证明你哥哥没有撒谎。 我相信我哥哥说的话，但对那位穿袍色红头发的人却没有把握。 指挥官大人，太荒唐了，让这样一位连身份都没得到认可的施法者负责审讯，其中一名囚犯还是他的哥哥，就算问出什么又怎能作数？根据自精灵文明缔造以来确立的律法，凡是与魔法有关的大小事务都该交由月之守卫全权处理。 大人，请让我来审问我的兄长。 还是遵从律法行事吧，我把他交给你了，月之守卫，可你一定要在此时此地开始审问。 同意，大人。 并且请你在基于他所说属实的前提下进行。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卫兵们帮忙把他的头扶正。 这时其中一名身穿盔甲的卫兵帮月之守卫固定住了马法里奥的头，只见身穿长袍的精灵伸出双手，把两根食指按在马法里奥的太阳穴上。马法里奥感到一阵剧痛，不用想也知道自己尖叫了出来，他的头像大海般翻涌，过往的记忆纷纷涌了出来，但很快又被按了下去，仿佛有一只利爪在他脑海深处恣意地翻找着什么。 不要挣扎！ 一个刺耳的声音呵斥道。他知道是拉图修斯在跟他说话，说出你的秘密，你才能少受些苦。马法里奥想听从他的命令，却不知该怎么做。他努力回想着自己刚才描述的那些事，但却仍然不想表露对艾萨拉的怀疑，不然的话，他们相信他的几率就会变得更低。突然，侵入他意志的那股力量消失了，不是渐渐撤出他的脑海，而是戛然而止。马法里奥双腿一弯，要不是有卫兵扶着，肯定已经跪在地上。慢慢的，他听见了周围人的喊叫声，有些带着怀疑，有些则带着惊愕。当中最刺耳的，似乎就是那两位月之守卫发出的声音。 这太离谱了， 绝不会是女王陛下，绝不会， 肯定是上层精灵干的，一定是，都是萨维斯在搞鬼， 他要用邪恶的力量来对抗自己的族人。 他们这是在说些什么呢？虽然马法里奥的头脑还是一片混沌，但仍能感觉到身边这群人很不对劲，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喊大叫，似乎格外坚信他的看法。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暗夜精灵，地位也并不尊贵，他那含糊不明的怀疑怎会让他们变得如此狂热？ 大人，让我来瞧瞧他。 哥哥，你怎么不立即交代呢？足足坚持了两个小时，你的神魄都要被榨干了。 两个小时 赞美埃鲁恩，在你说出怀疑女王与整件事情有关的那一大串荒谬的言辞之后，那个老蠢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所有事情都从你脑袋里挖出来。要不是他的法术突然失败，恐怕你只剩下一具空壳。他们仍然对同伴的死耿耿于怀，居然把责任全部都怪到你的头上。 他的法术失败了。 他们的法术全都失败了，在他第一次失手之后又试了一次，也没能奏效。紧跟着他身边的同伴也想要释放法术，还是没能成功。 我没有太听懂你的意思，是那两名月之守卫同时失去了力量，不能施法了？ 就连我的力量也突然变弱了，我想我还能稍稍控制住自己的法力，但也十分勉强，仿佛有人切断了我们与永恒之井的连结。 开始了。 啊？你说什么？什么开始了？ 我不知道。月神在上，我真希望我能解释给你听，可我的确不知道。他不管那是什么，唉，都已经开始了。 布洛克斯和罗宁站在伊利丹身后，也是满脸惊慌。无论他们是否清楚地理解他的感受，显然都跟他一样感到越来越恐惧。在暗夜精灵的领地上，整个卡利姆多大陆成千上万名施法者也发现自己失去了力量，他们和永恒之境的连结已经中断，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施法，魔法已经离他们而去。这立即引起了大众的警觉，仿佛有人把手伸到了天上，把月亮偷走了。那些居住在皇宫周围的人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了他们的女王，想要寻求艾萨拉的指引。他们在紧闭的宫门前焦急地等待着，人数越聚越多。高墙之上，守卫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的民众，既没有打开大门，也没有稍作安抚。直到后半夜，城中的大部分住民几乎全部都聚集到了皇宫前方的广场上，这时宫门才缓缓开启。精灵们如释重负地蜂拥向前，以为女王终于听见了他们的恳求，要站出来解答疑惑。然而从宫墙中走出的却不是他们的女王陛下，而是精灵们连想都无法想象的强大怪物。这些人沦为了燃烧军团第一批的受害者。